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的语言它没有生命力啊，中国的语言是内在的内涵产生的外延，但英语呢恰恰相反，它是需要通过外在的形式来表达它自身的文化的外延。 所以你看今天这节课哈，咱们了解了这么多关于英语语言的发展，也了解到了这个英语的语言吧，它是有一些独特的主流的一些构词方法。 嗯， 通过这些构词方法呢，它还要不断的增加。 对，没错， 它还在不断的进行创作。 对， 三种主流的构词方法，我们呢要到下周第二节课的时候跟大家一一的来介绍。 嗯， 这里面呢你会见到很多你认识的词儿，你会恍然大悟，哦，原来他们是这么像修房子一样被构造起来的。 每个单词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下节课呢给您一一道来。 嗯，同学们听了这节课时候发现啊，原来历史没学好的原因不是因为历史课没意思。 哦， 今天咱们真是学了一节英语的历史课。 哎呦，咱们这个一个小时走了上万年了。 上万年真是这个不得了啊。一眼万年。 嗯， 作为咱们学英语的同学，这些东西那都是只有在英语专业的课上你才能够听到的。 嗯， 富妈厉不厉害啊，牛不牛？ 不厉害不厉害。 哎，给大家用简单的语言讲述了英语这个语言的一个发展史。 嗯， 现在你基本上清楚了呀。 对， 根儿在什么地方啊，怎么来的，心里有数了呀。 对， 是不是 我们在看到英语的时候它已经不是空中楼阁，哎，你发现它还是有一个原委的。 哎，所以说啊，这节课单词的祖宗说到头还是这样的。 对， 词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这些词这么难记这么难背，哎呀，不怪英语，就怪那些什么萨克逊啊、拉丁啊、海盗啊，他们带来的这么多的七拼八凑的东西。 不过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哈，英语的这个词汇学起来特别好玩，但是只有在 PK 台你才能听到。 好，牛，非常牛，这节课啊。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一起期待第二节课，我们三种主流的构词法一介绍给大家。谢谢富妈，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咱们第二课再见，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明。1964年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举行的第九届冬奥会，尽管天公不作美，气候反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才使这届奥运会得以顺利的进行。仍有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933名运动员参加了冬奥会，共设置了6个大项、10个分项和34个小项，共产生了103枚奖牌，原苏联位列第一。第一次参赛的有朝鲜、印度和蒙古。 Normally, snow in Innsbruck was threatened by lack of snow. The Austrian army carved out 20,000 icebergs from a mountaintop and transported to the bobsled and luge runs. They also carried 40,000 cubic meters of snow to the alpine skiing courses. The army packed down the slopes by hand and foot. Lydia Skobelikova won all of the women's speed skating events.An achievement not matched by a man until Eric Hayden at the 1980 Lake Placid Games. Egan Zimmermann of Austria took the gold medal in the men's downhill alpine skiing event. Klavdeya Boyarskik of the USSR earned 3 gold medals in cross-country skiing. In alpine skiing, French sisters Christine and Marie-Lee Goisto finished first and second in both the slalom and the giant slalom. Ski jumping gained a second event, and the sport of luge made its Olympic debut. The USSR won the most medals and the most gold medals at the Games.Italian bobsleigh pilot Eugenio Monti distinguished himself by helping Britain's Tony Nash and Robin Dixon to win the gold medals when he loaned them an axle bolt to replace one that was broken. The Italian took bronze, but Monti was honored as the first recipient of the Pierre de Coubertin Medal for sportsmanship.India, Mongolia, and DPRK participated in the Winter Games for the first time. Athletes from West Germany and East Germany competed together at the United Team of Germany from 1956 to 1964.